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6集，轻视三。今夜的瑞王府很是有几分肃杀，下人们俱是一派凝重的神情，个个大气也不敢出。今儿个瑞王殿下回来的时候神情十分冷漠，跟在他身边的高阳和季雨舒二人也是难得罕见的面色肃然，而铁衣和南齐带着一个侍卫打扮模样的人一同与瑞王进了屋。便是个人的书房亦是修缮得十分宽敞，加上一些富丽堂皇的摆设，倒不像是书房了，有些宫殿一隅之感。那镇座上坐着一人，正百无聊赖地把玩着手中的扳指。他身着暗紫色绣金的华丽衣袍，衣上慢慢地铺了宽大的座椅，仿佛一道紫色流云自天边流泻下来。跪在地上的人匍匐着身子，只看得到面前的靴子，青黑色的鹿皮靴，走线也是最工整的，细细密密地缝得纹丝不动。那丝线似乎也是滚银边，而只是一只靴子似乎也能窥见这主人嚣张又华贵的气度。谢景行一只脚踏上软榻，半倚在座中，垂眸看向底下人，他的眉眼英俊的不像话，微笑的时候风流溢得满园春色，挡也挡不住，然而冷起脸来的时候确实让人看一眼都觉得胆寒。那漂亮的桃花眼中仿佛春水都在瞬间变成了高山之巅的冰泉，他淡淡开口，声音听不出喜怒。 说吧，主子是谁？ 那人咬着牙不说话，高阳和季雨舒亦是紧皱眉头。谢景行懒洋洋一笑说道， 不说也行，扔到塔牢里。 他忽而弯腰凑近那侍卫，压低声音说道， 反正我也知道是谁。 侍卫面色不动，身上亦是伤痕累累，显然在这之前已经受了不少折磨。谢景行微微一笑，只是笑意却并未到达眼底，他道， 收了他的令牌。 季雨舒和高阳同时一愣，不由自主地看向那侍卫。侍卫一怔，随即面上闪过一丝挣扎之色。一句令牌，显然谢景行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。谁都知道大梁的瑞王心狠手辣，行事又肆无忌惮，而塔牢更是听着便让人胆寒的存在，饶是他也会心中颤抖。侍卫心一横，索性跪下来朝着谢景行磕了几个头说道， 殿下开恩。 谢景行扫了对方一眼嗤笑道， 皇兄派来的人就是这个德行啊。 他的语气中带着深深的嘲讽， 还以为骨头有多硬，没意思。 季雨舒忍不住开口道， 陛下要你对神武小姐做什么？ 这人是在沈宅门口捉到的，也亏得谢景行整日派自己人盯紧沈宅，免得又有意外发生。此人武功极为高强，又颇为警觉，谢景行的人蹲着守了好几日才逮到他，现在想来倒也不足为奇了，毕竟是永乐帝身边的密探，若是这点本事都没有，那大梁皇室才岌岌可危吧。那侍卫本想说什么，却对上谢景行似笑非笑的目光，不由得觉得脊背发寒。要知道整个梁朝皇室，这位总是挂着漫不经心笑意、慵懒又俊美的瑞王才是最不好惹的一个。两年前他回大梁，朝中多少势力在其中暗暗博弈，却被谢渊一一摆平，那些个和他作对的大臣也被铲除得连根都没留一个，手腕狠辣，心机深沉，做事却又让人抓不到把柄。然而 除了潮斗之外，他也办了好几件漂亮事儿，让那些守旧的老臣也无话可说。所谓令人又爱又恨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如今在他洞悉一切的锐利目光下，侍卫也再不敢隐瞒，只得全盘托出说道： 陛下知道神武小姐之事，恐殿下逗留明棋是因为神武小姐派属下前来探查，并未要属下伤害神武小姐，全是探查。 高阳和季雨舒都不约而同的脸色有些不好。永乐帝虽然身在大梁，可在明棋定京未必就没有眼线，发现沈庙和谢景行的关系最后会怎样还真不好说。可是以永乐帝的性子，是绝不允许计划之外的事情发生。沈庙到底是明棋人，这个身份会带来诸多变数。从季雨舒和高阳看来，不见得永乐帝会同意谢景行的心思。可是最让人头疼的是，这兄弟二人都是一样固执，认定的事儿绝不会改变。永乐帝若是阻拦，谢景行又岂会乖乖就范？加之比起永乐帝来，谢景行这些年在明棋遭遇的暗杀亦不在少数，性情更加桀骜乖张。兄弟俩真的动起仗来，只怕是腥风血雨，天昏地暗了。果然，谢景行闻言便笑了一声，说道： 哦，既然只是查探消息，那就不必关塔牢了，送你回大梁吧。 侍卫微微一怔，还未来得及说话，就听见头上谢景行的声音传来： 你知道怎么说？ 侍卫犹豫了一下，瑞王和永乐帝都是一样令人恐惧的存在，他的心中很有几分绝望，试探地问道： 殿下和神武小姐并无关联？ 谢景行饶有兴致地瞧着他，漂亮的眸中似乎含着某种深意，他慢慢说道： 皇兄的人怎么能说谎呢？ 高阳捏紧了手中的折扇，季雨舒咽了咽口水： 回去告诉皇兄，他想的没错，本王就是因为沈庙留下来的。 青年勾唇笑得柔和，眉眼间却桀骜不驯，淡淡道： 不要妄想改变什么，因为本王不许。对了，记得提醒皇兄。 他打了个哈欠： 别忘了和本王的约定。 静谧的夜色掩盖了一切，掩盖了瑞王府的暗流，掩盖了定王府中的算计，亦是掩盖了将军府中的私语。秋水院中已经被人登堂入室，原先的女主人一怒之下回了娘家，还同夫家打起了官司，这样的水火不容，众人都知道陈若秋是不可能再有从前风光的了。而这个新来的姨娘，眉眼温和大气，肚里甚至还有了孩子，日后只怕是要登天了。下人踩低捧高不在少数，立刻就调转了头去奉承这位新的主子。常在清坐在屋中，摸着肚子，面上挂起了一抹温和的笑意。西院毕竟离得太远，又素日有些冷旷，沈老夫人找人算了一次，常在清肚里的是个儿子，当即就将常在清好好的供起来。沈万更是将常在清接到了秋水院，方便照顾。常在清俨然已经是秋水院新的女主子，她自己也对眼前的境遇十分满意。陈若秋固然道很深厚，可到底年老色衰，又没生出儿子，这场争斗便落了下场。沈万进屋来，将手中的补品放下，就走到常在清身边，摸了摸他的肚子，笑道： 真好。 常在清微笑以对，忽而一怔，柔声问道： 老爷可是有什么烦心事？ 沈万愣了愣，苦笑一声，说道： 哎， 还真有一件烦心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